那倔强的年华终将随流年风华。 就让情分落就尘，能量是雨还是还会穿上，有结束

顺从天意。 小宋佳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身份之外，身体当中也有着摇滚的基因。在前段时间，他也是刚刚参加完了愚公移山音乐节，而在2008年，他签约十三月唱片，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能不能幸福》，得到了万晓利、谢天笑等音乐人的支持。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十年前在这张专辑当中由小宋佳所演唱的《向阳花》。在昨天的一周音乐大事记当中，我们说到了李佳薇两年前的专辑《爱的风暴》，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她的这首全新单曲，来自于电影《亲爱的初恋》的中文版主题曲《Hey Baby》，你是我的。

从你的触摸和你的感官都能够让被大家去感受到这个对这张专辑的力量， 全方位的。 是的， 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别废话，也是在我们榜单上正在打榜当中，成绩相当不错。我们先来介绍这首歌。 这首歌实际上其实还是这首歌挺我挺心疼自己的、就是、 为什么？ 因为这首歌我当时我有四首歌都是在美国录的，在洛杉矶。然后当时我因为去年年前的时候通告很多，然后很辛苦，你觉也没有睡好。所以你知道其实声带来讲对歌手是特别最重要的。 对，没有休息好那个嗓子会不好， 水肿。然后呢加上时差，然后一积累一积压，一冷一热，你知道吗？当时就声带就长息肉了 啊、 哦！你知道声带闭合不上，实际上是说不出话来的。 对， 是这样讲话的。然后 那怎么录啊？ 然后对，然后也唱不了高音。然后后来我就是一直没办法，因为我只有那一周在美国，然后制作人也是。档期也是只有那个时间、而且我要赶着把物料做出来之后要开始后期，然后等到年初发专辑，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挺漫长的，然后很煎熬。那天我就已经快不行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要放弃了，就是怎么办，老天为什么这么对我。然后后来我经纪人就拿了一个铁勺，然后蘸上那个精油就给我刮痧、就等于我脖子一圈全部刮紫红的那种，就是你知道那种， 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 整个背也都刮出来，然后等于是尽可能的在最短的时间把毒排出来，然后把火气排出来，然后我拼了命的去录这几首歌。就所以当时这首歌其实很高的，其实这首歌其实很多很需要力量，然后高音也非常高，所以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做到的，就是当时觉得啊，所以现在回来我经纪人每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尤其到高音的时候高潮的时候，他就说啊好心疼啊。 对， 当时我真的是拼尽全力在录这首歌。 我听完刚才 Tia 讲到这样一段，我也听上去特别心疼，因为嗓子那种就是感觉里面放了一把刀，很疼，还在唱。 是的， 而且还要唱高音。 是的，没有办法，但是我只有那个时间，而且我对对，就是逼着自己。然后当然以后不敢这样去做，但是我觉得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也要去面对，因为其实人生有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没有预想预料的这种突发情况，但是我觉得要有勇敢，要有勇气，然后 太勇敢了。 对，然后要坚信，要有信念。所以我觉得一直是有一个信念在告诉我自己，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然后但我其实现在恢复之后去唱这个歌就没问题，只是说我当时觉得我当时都说不出话来了，我怎么还能把这个歌录完，而且还能对各种，所以录完之后反倒其实制作人也挺惊呆的，他觉得啊其实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 太勇敢了，还好现在恢复了。好，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别废话。 对，标记文学的顶顶帽，兑换游戏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不惧骄傲，夜夜我哭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冬至无人，悠悠成熟的腕表也是孩子的呼 我们听到的是勇敢女孩 Tia 袁娅维在她的最新专辑 Tiara 当中这样一首别废话。和第一张专辑 Tia 推出的时间节点类似，这样一张 Tiara 也是在你登上了各类歌唱比赛之后发行的专辑，像中国之星歌手再到中国有嘻哈，那这些也都是非常高流量的节目了。我也发现其实三年多的时间再见你，你自信了非常多。 老了 没有就是我觉得你是在音乐上的把控应该是心里越来越有那个底在里面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就是时间是最好的见证嘛，就是时间让我们成长，然后尤其像刚刚你说的，就是我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真的是让我在一个短期内快速成长。你们知道当时歌手的时候那三个月真的是感觉像过了三年一样。 那三个月经历了什么？ 真的就是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所有的辛苦，所有的这种集中性的这种让你抗压能力一下就是从零到了三百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练，就是让整个人经历了太多太多了，在那三个月里面，真的起起伏伏，尤其是我， 我知道 起起伏伏的 所以我相信也在经过这样的一段经历之后。未来什么都不会害怕了， 对，悬崖到深渊，然后又飞起来，然后就是又各种自游走那种。 我们此刻听到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远远的》，由娃娃作词，你来作曲的一首歌。 对， 我们也看到在这样专辑当中，其实也出现了像一家羊、娃娃，还有像更多的音乐人的名字啊。 常石磊。 对，那这一次怎么样找到娃娃来为你创作这样一首歌呢？ 其实当时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写得很随性，就它还有很多旋律它是流动型的，特别流动型，像一条鱼一样 啊。是， 就没有，它不是很简单的那种旋律，它其实你听它， 对， 它有很多的流动性。那当时后来我跟公司的A&R 就在商量，我说到底找谁呢？他说不如找娃娃姐吧，然后我们就找到娃娃姐，然后娃娃姐跟我讲电话，她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她跟我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聊， 你们聊了些什么？ 她就跟我讲，就是你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她听的是旋律，然后我跟她讲，我说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说我其实内心想到是，一种。蠢蠢欲动，一种喜欢人，但是喜欢一个人，但是又不敢表达出来，但是又想要去告诉他，但是又还是不敢那种，就是有两个自己在挣扎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但是感觉就是，即使是缘分没有，或者是不能拥有，不能在一起，但是我还是愿意远远的看着你，远远希望看着你，那也是一种美好。就是那种感觉 啊，一种非常美好，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感情哈。就是哪怕远远的看着，内心也会觉得很开心， 就很好，对，那种感觉。 这样一首《远远的》，我们从头来听，来自于袁娅维。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有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表达。你没有觉得这样，其实你没有办法表达，但是你又其实还很喜欢他，所以你就看着他，但是你近在咫尺，但远在天涯那种感觉， 就是远远的在旁边，然后能够关注到他，知道他过得很幸福，就很好。 对，是暧昧的题材，对你有种感觉，一直存在我走来。你像个春天走来，就像漂浮在云彩，我的心飞起来。没有人能像你让我意乱心扉，想躲开你，想见到你，怎么做才对？远远地想你。 些爱情的等待，那些爱爱美丽的异彩，对你有种感觉一直存在无独来，你像个春天走来，就像跳了舞在云彩，我的心飞起来， 这是来自于袁娅维 Tiara 专辑当中这样一首《远远的》。新专辑依然我们听到是这个以 New Soul 为底色，加入到了一些电音的元素，而且在 流行电音，对 对 都有。 专辑的文案当中是把新专辑定义为 Soul Pop。 Soul Pop， 所以在专辑的筹划当中，就是作为你专辑的这个应该是最主轴的这个主角了。你自己最开始的想法会是怎样呢？ 其实标签这个东西可能都是大家给予你的，因为我其实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过说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风格，我其实还是比较随着心去做的，因为只是说可能我擅长于表达的一个形态，可能大家把它称之为 soul 或者灵魂乐，但是我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是情感和情绪排在第一的。所以就是说可能我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可能我这个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第一时间迸发出来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平时积累的东西。所以这张专辑里头不仅仅是灵魂乐，就是它有很多其实很多元化， 对， 而且有12首歌，那每一首歌基本上你都能听到有一些新鲜或者有一些没有的东西，或者有一些碰撞出来的一些新的音乐元素，就是但是其实归根结底音乐本身它就是都是这就是音乐，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它只是用不同的颜色，它穿上了不同的衣服，但它本质还是一样，它都是在跟你们在跟大家讲故事，在分享我的内心深处感受到的一些力量，或者是不管这个力量是快乐的悲伤的或者是平淡的，或者是有充满想象力的那种探索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都能听到，而且我觉得也是比第一张专辑更成熟了，那是肯定的，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这三年我经历了很多，所以在音乐当中这张专辑其实有点野心啊。 野心是什么？ 野心就是说我觉得这张专辑是因为我既要有情感也要有技巧，我希望这两个东西是并存的，缺一不可，所以如果要做到这个就花的时间一定要更多一点。对， 确实在听完整张专辑可以看到，就像 Tia 刚才自己介绍的一样，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样貌的歌曲，而且当中也有很多让你惊艳的地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肯定是会听到的。而且我相信刚才你那样一段话其实也解释了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发布会的时候你也说过大家一直在催我发新歌，但是做音乐不是做烧饼音乐像宇宙啊，要经历一段时间才可以把故事讲出来。 对，一定是这样，你需要有一个接受和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是就像你烧开水一样，你一定要经过那个沸点你才能 变开嘛， 对， 对不对？那你到沸点之前，你是要有时间的，你是 需要积累去沉淀， 对， 去感受 的，一定要的，不能为了出而出。所以这张专辑出的不容易，每一首歌实际上都是用了百分百的力量去做， 感受到了， 没有说是凑歌的这种状态。 其实我在第一次见到你，包括现在，都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勇敢，带有一点倔强，就是你要把你的所有的力气都拿出来，然后做到你自己认为的那种完美。 我认为，其实我认为我拿出所有力气，其实可能我还没有拿出所有，因为我觉得人不可能是满的，不可能是完美的。就是我认为的完美，也仅仅只是于对于我来讲，我认为的完美是用心，那叫完美。但真正能做到完美吗？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完美。我觉得可能就是人生就是因为不完美，人生 才完美，才够美， 才够美，才会有力量前行，才会有力量去探索。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是一辈子的事情，慢慢来。 这首《存不存在》。存在这首歌要表达一个怎样的， 刚刚我在听的，因为这观众就是听众朋友大家不知道，其实这个直播间的音响特别好， 是， 所以刚才一下把我带到了那个 情境当中， 对，我刚才没有抽离出来，没反应过来。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是我觉得很多都市人可能我觉得可能更能理解的一个作品，就是说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其实一直有的时候都在盲目的生活着，盲目的就是忙碌着，有的时候生活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其实是模糊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感情来讲，我们最终爱的那个人或者我们在乎的那个人，他 是不是在我们身边的那个人，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 或者是说那个人可能不在了，但他一直 在 都在， 对， 一直都在，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 所以我觉得有情感经历的人一定是能感受到这个歌的力量，就是它就是一个时间的力量，时间让你去慢慢明白生活和爱情感情对你来讲什么东西才是存在，什么东西才是不存在的。其实对， 就真的是、 有点深啊，感觉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解决或者是解释的。 因为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是纠结的嘛， 是 每天都在纠结。 有的时候也许你没有时间去想，有的时候你也许有时间去想，但你想不明白。所以这也许是生活残忍的地方，但也许是让 美好的地方， 对，让人觉得着迷的地方， 着迷的 正在如此。此刻做客中国榜的是袁娅维，她带着全新专辑 Tiara 做客我们中国榜。那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和袁娅维来聊这张专辑当中更多的音乐以及更多音乐背后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价值控， 颜值控， 潮流控， 一汽丰田首款 DNGA 蜂巢概念 SUV 奕泽，搭载全新2.0升发动机亮相北京车展， 就要挑剔的你， 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持续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气温比较平稳，大部分时间人体感觉比较舒适，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市民朋友要注意着装预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阴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5月27号，童年一台异想天开的亲子音乐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男高音歌唱家薛浩吟与高音歌唱家王庆爽两家人领衔登台，80后的父母将和孩子一起唱起自己小时候唱过的童谣。除了两个三口之家，于海洋、吉木宁、冯丽媛三位歌唱家也将一同穿越到80年代，唱起他们的童谣。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的热门剧目《西贡》将于6月23号到24号进行中国首演。《西贡》由法籍越南裔女导演卡罗琳·古伊拉阮执导。卡罗琳导演把细腻的内心感受呈现在舞台之上，她让故事发生在一个怀着乡愁的越南餐厅里。电影版《红楼梦》将于5月底正式开机，宝黛钗全都是海选中挑选出来的新人，同时也有意邀请87版的演员加盟，整体制作成本将超过2亿。对于主角全部启用新人的想法，导演胡梅表示，启用新人演员风险性极大，但是原著写的就是一群少男少女的青春故事。据了解，所有入选的演员正在紧张有序的以1对1和集体授课的形式，就红楼文化、礼仪和表演等进行为期半年的专业培训。

刷新个人音乐新风向。灵魂歌手袁娅维全新专辑《Tiaro》，此刻歌手袁娅维独家做客中歌榜，一起 Soul。袁娅维 Tiaro， 别废话。自然。远远。 没有人能像你让我意乱心飞，想躲开你，想见到你，怎么做才对？ 存不存在？ 不存在的未来，谁能让我找到答案？疑惑全部都存在，可就 好吗？今天 好吗？冷的今天，少问自己要的故事成真面，心有些话但是也听不见，明明给笑了我。 孔雀与麻雀，Pink Power，消失的爱人， 拥抱的那我空空的双手何乐又开。 别闹， 南北联盟是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这一次袁娅维带来全新专辑 Tiara。 对，刚才你把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歌都至少现在十首歌都 play 了一个片段，我其实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每首歌其实都很自己都觉得经历跟他们经历过的那段时间都历历在目，然后觉得我觉得挺对得起自己的，就是这张专辑确实每一首歌都很用心的在做。 这也是做歌手特别幸福的时候，看到心血然后凝结成歌曲发行，然后再回头听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 是的。 也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记啊。 那当然。 你这首歌 Pink Power 是袁娅维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其实听你在演唱这类歌的时候，觉得你的这个技术啊丝毫不逊欧美的这个歌手。 反正这个我觉得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但对我来讲其实音乐都是一样的，就是无论是西洋无论是中国乐，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就是其实大家接受的讯息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被这些音乐感染或他们被我们感染，其实就是音乐就是最好的交流。对，我觉得他们就是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这个衔接和交流，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状态了，对吧？就是 它其实是一件比较平常， 对， 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普通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把自己的一个标准是就不是只跟自己家里人比，我觉得要跟走出门就是更宽阔 更大的舞台， 对，更宽阔一点吧， 更宽阔一些。这首 Pink Power 在 创作它的时候，你当时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心情？ 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讲女性力量的一首歌，就是让所有的人，女孩子应该自信。可能你不需要想更多赋予你外界赋予你的一些去装扮，或者是一些我觉得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于内心的自信，然后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和爱自己的一个力量。对。 可以跳动哈， 就是姐妹 跳起来，好 happy。这首歌听上去确实心情会很好 ，Pink Power， 唤醒女性内心的力量，就是要自信。 对， 其实这个自信并不是说是你的装扮或者是外在， 对， 就像刚才袁娅维说到的一样，它是来自你的内心。 对，我觉得内心的那个爱自己的那个真正爱自己、接受自己的那个力量是其实是很强大的。对。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总是会活在别人的视线里，或者别人的言语里面，其实很容易迷失自己，很容易也就随波逐流。但我觉得这个 Pink Power 给大家的力量，其实从旋律上来讲就已经是一个让你觉得很放松，然后没有太多的界限，没有框框条条框框。然后歌词的意思就是我想要，就是其实全世界的女人，全地球的女人，就感觉都应该是爱自己，然后就我们应该是去相信那个内心最美丽的自己。 是，这首歌好吗？今天， 这个是有一点，对，这个是佳央老师作词， 易佳央作词， 然后 林奇玉作曲，他也是原来的梦飞船乐队的成员， 对，非常非常的有经验的创作人。然后那这首歌其实也是我公司的老板山哥他量身为我选择的挑的这首歌，还有存不存在，其实这两首歌是他亲自为我选的。因为他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可能看似平常，但是可能可以流到人的心里去，就是淡淡的，但是就是那股暖流，它可以让你一直温存在你的脑海里或在你的心里的那种力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听完这首歌之后，确确实实能够有很多一些共鸣，或者有一些感触。然后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歌词写得特别特别好，就是其实讲的是小人物的一个故事。就是吃着泡面，然后上天是不是总是在跟小人物开玩笑，然后你可能这一边还在吃的方便面，然后那边就把自己今天的故事就撕掉就烧了。就是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遇到很多的瓶颈，很多的困难， 对， 很多的不顺利，就是你看心里有很多话但世界听不见，命运给小人物白眼，好可怜啊，好心酸的其实感觉。那我当时觉得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不想把它唱得太悲伤，我想就是用一种比较矜持的状态，就是比较平静的状态去表达这一种心境，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可能会更加值得回味。不能因为这首歌它很悲，带着歌词很悲，但是我哭着唱其实没有意义。 就是你作为一个诠释者，你的立场是中立的，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记录者， 我想是抚慰的一个 叙述者， 对，叙述者，所以没有用力过猛，没有太用力过。 些话但世界听不见，命运给下了五百眼，很抱歉。 就像 Tia 自己说到的一样，第二张专辑 Tiara 比第一张更为成熟，而且我们也看到在阵容上也有一些升级，像李思松、李伟松、娃娃，还有刚才易家扬，当然还有一位是不能够忽视的，就是常石磊。你也说他像你的家人一样， 像家人，他像 soul mate 一样， 灵魂伴侣。 对，就他永远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他最能看到那个别人看不到的我。我只有跟他在一起写歌的时候，我进他家门第一件事就是脱鞋、脱袜子、换睡衣、换睡裤，然后我们俩就开始飙歌到天亮。然后呢，然后飙累了就各自就睡去，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会端着一杯热茶，弹着钢琴，我们来写歌吧。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状态，就是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写歌永远就是是不常规的，但是又是最赤裸裸的那个我，你懂我意思吗？ 明白， 就是别人看不到的我。 你在他面前卸下防备， 所有的防备。 而且我觉得你们可能内心当中都会认为，在音乐领域你们是女版的常石磊，或者是男版的袁娅维。其实你们对音乐那种怎么说呢？可以唱到天亮啊，那种 可以唱到天亮，真的。然后我记得这首歌，我们把旋律写出来之后，其实旋律已经是很丰满的一个情绪了。我当时记得我在录的时候，把它录下来的时候，我边流着眼泪边录的，但是那个眼泪不是在，就是， 不是浮于在 哭诉，不是在哭诉的感觉，是一种，不是不一定是幸福，也不一定是悲伤的一种眼泪，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就是事过境迁，就是好像感觉自己经历很多年，但就是那种，真的就是对。 一种释然 的感觉。真的是就是那种讲不清楚，反正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历，我经历的其实挺多东西的，我觉得最终不一定要用大悲大喜去表达它，但我觉得就是那种释然，淡淡的那种感动。 所以你成熟了，小的时候小孩子哭大部分都是哭闹，他是伤心的或者是恐惧的，但是长大之后有的时候你的流下的眼泪是幸福的，但是再往后面去可能你流下的眼泪就是释然，就是你其实你大部分都看开了。 其实我也没有看开，但是我看开，我觉得我就 已经 对 太成熟了， 太成熟了。但我觉得其实我是慢慢在接受自己，慢慢在接受我的生活，慢慢在接受我周边发生过的一切的事情。我以前可能会很较劲，但是我经常说，我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现实生活反倒是虚伪的，反倒是不真实的。我只有在音乐里的世界，我觉得那个世界才是最真实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完全在解剖自己，我完全在释放自己，我完全就是赤裸裸的用音符，只有音符跟我对话，我觉得那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真实的世界。 我特别理解你。 但是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我们真的看到的， 你听到的也未必 是 真实的， 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 是 我们听到的话，有些话其实都是别人想让我们听到的。 对 对，我觉得只有你跟你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只有在音乐面前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才是最真实的那个自己。你才能，你只有面对，我觉得我在面对音乐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那个我。 张雨生曾经说过， 大概意思是音乐来自心底，不过是诚实而已，就是音乐流淌在你内心，不过是诚实而已。 没错， 对，就是那个时候你是完完全全非常坦诚，非常真实，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 我觉得我当然可能大家感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说你在唱慢歌情歌或者是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抒情的歌的时候，你才会是真实。我觉得就是我要再加一句，追加一句，就是说其实内心的那个诚实其实就是表达你内心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都它都是鲜活而自然而诚实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它也有像自然那样，也有像别废话那样，就是我就是想脱口而出那种，你懂我意思吗？我就是不想掩藏，我就是想爆发，我就是想直言。然后也有像消失的爱人这种，我真的就是释然了，我淡淡的，我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这一切对我来讲它都是美好的，不管是伤害，不管是挫折，对我来讲它都是一种美好。 而且这首歌你演唱的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们只能安静地来听这首《消失的爱人》了。 谢谢。 有风筝掉下来，我也不懂为什么突然就这么哭了起来。你还在，我的心醒不过来。 消失的爱人， 就是好像我们心里可能经历过的人，可能永远都会有一个人，永远都是有一个消不能消失的人，就是在你心里永远消失不去的一个人。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有，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感，其实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人生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永远没有办法消失的， 就是存在，存在在某个角落， 就是那个一直存在的消失的爱人。 对，是。专辑当中除了这首《消失的爱人》，另外一首《别闹》都是你和常石磊 一起创作， 对，创作的歌，但这两首歌完全是两种感觉了。这首《别闹》是， 我觉得这首《别闹》有两个字来解释它，就是未来。 未来。 它对我来讲是未来。就是你以为这张专辑唱到11首歌的时候，你觉得那么多风格了，你都已经唱满了，你还能干什么？列12首就是未来，就是有趣，就是更多的可能性，它很丰满。从音乐形态，从演唱，从制作，从整个的 package，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先锋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又是从歌词易家扬老师写的歌词，这歌词如果有时间的话琢磨一下，真的写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他好厉害好厉害，他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旋律赋予这么完美的 一篇歌词，我觉得，而且这他在里面特别特别神奇，他在里面竟然用了皇冠两个字。 他知道你的专辑的名字叫 Tiara 吗？所以整张专辑的概念，它是 就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一个隐藏的， 隐藏的啊， 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它是一个延续，它是一个未来的感觉。而且这种歌不能在专辑里出现太多，它就一首就够了。 对， 因为这样才珍贵嘛。 是，说的一点都没错。今天由于时间有限，那我们暂时只能听到这首《别闹》。其实专辑当中还有像《Lucky Rain》啊，还有《自然》是写给歌迷的。 对，《自然》是送给歌迷的一首歌。 《Lucky Rain》是你和王嘉尔的一个合作啊。 希望下次可以，你可以再帮我播一播这首歌。 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会。 对，因为嘉尔也特别喜欢这首歌。 那在接下来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未来的话，我特别希望能够邀请主持人去我的演唱会，如果有机会。 好啊，好啊。 希望如果第一场演唱会是在6月2号在成都，然后8月份在上海，那陆续我觉得会有更多的。然后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音乐表达就是在 live，我希望可以通过 live 让音乐跟我跟歌迷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距离，然后让音乐把我们放在同一个世界里面。 啊，那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特别美好。我觉得生活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可以感动到更多的人，或者影响到更多人，这是我觉得最最美好不过的事情。 非常感谢袁娅维带着你的 Tiara， 这样一张专辑做客中歌榜，我也期待很快能和你再次见面。 我也期待， 也许是在你的现场。 我也期待，希望很快跟你见面。 好，那也非常感谢袁娅维做客我们节目了，我们下次再会啦。 好，那也谢谢收听的听众朋友，对。 好，再会， 再会， 拜拜。 就要挑剔的你， 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今年提速降费更超值。4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零元用，100兆宽带4年只需1800元，还送 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86。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